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心锁，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一段，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吴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特意因为跟于淼上这个节目啊， 嗯， 找一话题。哎，想起一话题。 哎，先等等，我先赞赏一下你那首开场音乐。我一听那种音乐，我感觉我能飞起来， 是不是特别嗨？ 对， 就慢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快降落那种感觉，已经飞完了，对吧？ 不是啦，那是最后你。你所谓的那段 solo 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哎，稍微有点所以赶紧换一首大叔的歌。 哎，这样就飞起来了哈。 嗯、 今天来聊话题，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呀？什么超能力？怎么了？ 你好好说 啊！你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嗯， 什么样的超能力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小的时候，比如说快迟到的时候，你一定想我能瞬移到公司。瞬移到直播间，对吧？ 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想，我最好坐在沙发上，瘫在这儿，用意念去跟你广播、对播。 我还想过自己能分身，人家都说分身乏术嘛，但是我就能分身。这边这儿这个上着节目，那边吃着早点，那边还跟家睡着觉。 那其实真的是好像有点忙不过来的时候， 对， 尤其希望自己能分身术嘛。 对呀、 嗯， 所以今天来聊聊您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赶紧的，这个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朋友圈啊，不再是朋友圈了，微信已被工作绑架了。如今呢，像微信啊，各家媒体、自媒体以及商家的公众号啊、朋友圈啊，都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的必需品了。啊，就像马云呢，4月23号在2017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说到，晚上醒过来看到的不是老婆，而是手机啊。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微信是一个私人化的社交平台，每个人呢可以有选择的将自己的生活晒给别人。可是呢，时至如今啊，这个微信的社交功能呢，却被工作给绑架了。 嗯，我们也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啊，工作已经占据了微信社交功能的大部分。 嗯， 超过80%的用户呢，在微信上有过工作行为，其中呢，主要是以工作对接呀、安排呀以及通知为主。 哎、 那90%左右的个体经营者呢，都在通过微信上有过工作相关的行为。那70%的个体经营者都使用过微信进行转账，真的是密不可分了啊。 哎， 那微信的大群呢，成为了承载工作的主要渠道之一了。40%以上的用户表示，自己加入了100人以上的微信大群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企业内部的沟通。 嗯， 那然而矛盾的是呢，多数的用户更加是倾向于将朋友圈视为私人的领域。那60%以上的用户呢，将朋友圈是用于生活记录，同时也是希望在朋友圈看到他人生活化的内容。相比之下呢，只有23.6%的用户愿意看到工作相关的内容。 哎， 嗯， 那工作群绑架假期生活， 任何事情呢都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微信确实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拓展了这个职场的人脉，对吧？但是另一方面呢，微信变成了工作的工具之后啊，导致人们的时间更多的被占据了。即便是在假期啊以及平时下班之后，不少人的工作微信群呢依然是没有休息，时不时的冒出一个工作消息，甚至会收到工作任务，结果呢无处不在的微信群变成了隐形的加班。那此外呢，一些这个微信用户呢也是面临着朋友圈啊私密性和微信好友庞杂的冲突。我和领导都加了这个人的朋友圈，以前我还喜欢发一些像这个吃喝玩乐的照片，现在呢没那么自由了，总不能给领导这个留下无所事事的印象吧。没办法，只好将好友分组，发朋友圈的时候多一道工序，只对部分人可见。在一家这个事业单位啊工作的小新表示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被这工作微信所困扰呢？ 现在刚刚说到微信无处不在啊，微信功能强大。继续来看呢，近日也是有网友爆出了一组有趣的照片，就是北京一个婚礼的现场扫码收礼金了，开始。那么在朝阳区某酒店的婚礼现场呢，一位伴娘为帮新人收份子钱啊，站在迎宾台身挂着支付宝收钱的码在收礼金。那网友呢对此是议论纷纷，如此直白的礼金的方式到底好不好啊？手机红包是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能够代替这个现金红包呢？ 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周六的时候呢，爆料的吴先生也是去大望路和这个乔丽致酒店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按照惯例呢是先去这个宾客签到台去送礼金了。这时候呢他发现穿礼服的伴娘胸前竟然挂着明晃晃的支付宝收钱二维码。伴娘也告诉吴先生了，说这是为了方便啊这个来不及准备或者是忘了带红包的宾客交礼金用的。参加了这么多场婚礼了，第一次遇到这个在现场用二维码收红包的啊，这伴娘是要不要这么敬业呀？吴先生呢在朋友圈也是晒出了这有趣的一幕。那记者呢下午也是联系上了当事的这个伴娘王小姐，她告诉记者呢说挂这二维码的主意啊是她自己想的，她平时马马虎虎的从没记过账，一听到呢要被派到这个迎宾台去收礼金了，她怕一时记错账，二来想呢是为了忘记准备红包的宾客提供方便，就想到我可以用这个支付宝二维码收钱这个办法，并征求了新娘的同意。我前前后后呢挂了半小时左右，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客人真的扫，因为大家呢都是准备好现金红包来的。 确实是，你只要决定要去参加这位朋友的婚礼了，肯定会提前把礼金准备好。 对。 而且我是觉得传统的方式其实挺好的，就是来一位朋友，你收下他的礼金之后，让他签一个名字，然后你给他记下来。哪位朋友几点到的，类似于这种啊。 对， 我觉得这种扫码不是更容易乱吗？ 我不知道，我今天扫码不会啊。 不是你爆料的吗，吴先生？ 那天是这么回事啊。我去参加啊， 开玩笑，看看这位爆料人吴先生啊。他也是说到呢，参加这个婚礼的年轻人，那么对此呢并不以为然，但是新娘的婆婆和长辈们却是很不高兴的，觉得不太像样啊。王小姐也是向记者确认了这一点，说年轻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还对我说早知道能这样给我就不用特意跑银行去取钱了嘛。 对， 那么年纪大的就不太明白了。那新娘的婆婆过来问了一下，我跟她解释了一下，她也没说什么，但是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后来呢我听人说她不太愿意这么做，然后呢这位伴娘就把二维码摘下来了。那这条有趣的消息是立刻在微博和朋友圈引发了吃瓜群众的热议。那支持伴娘的网友就认为礼金代表的是心意，无所谓形式啊，有实名转账的记录的礼金也是避免了假钞的尴尬，那省了清点的麻烦，也方便回礼。那支持的长辈们的网友就认为那直接扫码收礼金的方式也太赤裸裸了，那似乎新人办婚礼就是为了敛财，而不是为了收获祝福，原本浪漫温馨的婚礼好像已经变得有点金钱味道啊。那还有的微博网友也是猜测，礼金一扫码支付就落到了新娘的口袋里了，不过当然不高兴啦。那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啊。那伴娘小王则是对自己的行为有一点点后悔，承认自己没经验，有一点点欠考虑。 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啊，原因不是在这个支付的方式上，而这钱太贵了。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礼金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说好多人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觉得礼金有问题，对吧？如果你说比如说还回到过去，就来个50、100的意思的话，我相信怎么支付大家都没意见。 你现在这啊， 嗯， 一下这半个月工资就没了，谁受得了啊？一个月支撑不了俩份子呀。 嗯，确实，如果只有，啊，他是伴娘，同时要收礼金的话，压力是有点大，因为他还需要清点嘛。 啊、对， 要清点明细哈。 哎、 嗯， 咱们来这个讨论一下啊，这个礼金究竟该怎么收呢？眼看呢，其实又到了这个婚前的旺季了。那记者在网上搜索也发现了，竟然还有这个比二维码啊这个更奇葩的礼金收取方式。比如说啊，这个香港的一对奉子成婚的新人呢，在发帖的时候呢，竟然是要宾客先把礼金汇入银行户头，到喜宴当天要凭这个汇款收据来入场，这让这个收到喜帖的人呢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啊。另据媒体也有报道说，在重庆的某个婚礼这个现场啊，一位新娘呢是为了防止收到假钱，请银行工作人员在收礼金处用验钞机验现金啊，这点这个有点意思啊，但是呢现场还真验到了一张假币。哎，来宾呢也是不得不换了一张点钞的这个视频呢被传到网上之后呢，网友们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现场尴尬的气氛。 嗯，这是非常直白的方式。 哎， 那再来看看手机红包吧。 嗯， 那由于这个手机红包不需要纸币，金额也很灵活，也不受空间的限制。 嗯， 所以手机红包代替传统的现金红包的场景可以说越来越多了。 嗯， 不过也是有人发现用手机转账的方式发红包有一点点缺乏人情味儿啊。究竟怎么样收礼金才能让大家都感到舒服呢？啊，来看看一些外国新人的做法，似乎是值得国内年轻人学习。那么在众筹网站上，那一些准新人众筹蜜月的经费，他们将这个集资邀请发给参加婚礼的宾客，并且表示结婚的时候不要送那些不需要的礼物啦，直接资助我们去度蜜月吧。 嗯， 那据记者了解呢，引入第三方的众筹平台集资为新人支付蜜月费用或者是购买大件礼品的方式，正在国外的年轻人中悄然在流行。这样呢，既是避免了直接收钱可能引发的尴尬，又帮助新人解决了实际问题。 嗯， 比较有创意啊， 创意，但是好像不太适合中国人吧，中国人一般都是那种这个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可意会不能言传那种。 嗯， 不能说出来。 哦，不能说出来。 对，点一下。哎，那个于淼，我最近要结婚了啊，就在这个下个月的什么什么日子，那天你有没有时间？ 嗯， 没时间不要紧，没时间不要紧。 嗯， 啊， 嗯， 这个我的最近的那个账户啊什么的 啊， 哦，这就有点太直接了。 哎呀，我那件燕尾服还没有干。 对， 哎， 对对对， 其实确实是，好像中国人更加喜欢就是到现场来真心的祝福我，然后把红包拿出来。 对，主要是红包那事儿哈。其实我倒觉得就是无论是什么方式这个给这个这份子呀或者怎么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份情谊。 对， 对吧？因为这确实这个什么像各种这网络的这钱包啊方便我们生活，我都已经好几天没带这个钱出门了还能生活下去。 嗯，还是有它方便的 方便。哎， 方便 一面，但是呢， 嗯， 我觉得在这个情谊方面真的不能拿钱来衡量了。 对，我觉得要是好朋友结婚的话， 嗯， 那不但要出份子，还要尽力而为，是不是？ 最好就没有朋友。 你要陪伴他，陪他哭，陪他笑。 对，今天的话题，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李健的一首《风吹麦浪》。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能不能让人家留在这个美好的回忆当中？人家觉得这首歌挺美的，哎，李健的《风吹麦浪》。 是的， 嗯，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不是这一套啊，这您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为了自己而改变自己，怎么吃都不胖。你看看，发了一张照片，主要是。 对，我就说为什么这位朋友也不是第一个互动的，一下子就选了他。 发照片了吗？ 嗯。 啊，这一个女孩，嗯。 嗯。 干嘛呀？干嘛？干嘛？干嘛？ 我来选一个厉害的。 嗯。 少女路时期说瞬间移动吧，异地恋的时候，她说好难过、好累的时候，我就想立马跑到她身边，好好的抱抱她。 对对对对对对对，瞬移我相信是好多。其实这个想法，这个超能力来源于小时候的漫画， 啊， 是机器猫，现在人家叫哆啦 A 梦啊。 我觉得机器猫影响了你的一生吧。 对啊， 说不说的就有一部动画《机器猫任意门》，有一部动画《 对对对 机器猫时空隧道》，有一部动画、 哎、你也看过， 都是听你讲的。 竹蜻蜓， 竹蜻 蜓，对吧？ 厉害。 还有那个饼干。把那个题都写上面之后，然后吃饼干，第二天考试倍儿棒，得100分，这都是好多人的梦想，不仅仅是我自己。 影响我的那部不是、嗯、不是机器猫啊， 叫什么？ 小丸子。 中华美食王。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么博大精深的节目。 哎、那个叫中华什么来的？中华小当家，就是那个好像是做饭的那个。 小神龙俱乐部。 不是做饭的那个，你不是适合这个吗？ 做 中华小当家吗？ 不是，我是适合吃饭的。你再想还有什么节目适合吃饭？ 四驱会吃小子。 大胃王王小林。 哎，咱俩能不能好好说？按着人家互动说啊。对，您想拥有什么样的这个超能力是今天的话题啊？来看看，对。嗯，好多朋友你看也有说到的，就像这个施小佳佳，他说了史地政看一眼就能背下来，这肯定是好多人的这梦想、 嗯、考试之前的吧， 对，看一眼就能背下来， 嗯， 考完就能忘 啊。来看照片机说腿再长一些再瘦一些、 嗯、哎， 嗯， 对，腿长再瘦一些，这是这个照片这个吗？ 是，你不要老看照片的啦。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能跟人家互动起来呢？就是这个腿好像我觉得也还可以挺长的了啊。 嗯， 盟主他也说了，砭石成金啊，就拿一种 成金， 拿一种药水，这随便一点，咔，金块，哇，多富有啊！这一换钱，哇，多厉害，没感觉吗？ 有感觉，我是在想那药水会不会特别贵。为什么要用药水？你是拿一个筷子不行吗？ 花10块钱买一个100瓶药水，哇，一点点出5毛钱，哇、哦，赚了啊！ 哎，这个药水也是服了。 嗯 嗯、来看这位，哎，她叫做充满妖气的小仙女说， 嗯， 长生不老， 难怪他起这么一个名字。他年纪轻轻的叫小仙女也就罢了，还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他你确定他语音是这么发长生不老？ 我一看到有关这种词语，我就会想用这种语气说出来， 嗯， 感觉有点 对 神秘兮兮的 妖气， 妖气冲天啊！ 对，晴天等我晴天，他说，隐身啊，隐身了什么事都好办啊， 哦， 都能办什么呢？ 那感觉就 没意义，没有你存在意义了， 没打什么好主意。 上公交车再也不用刷卡了，上地铁再也不啊？ 有没有更高更远的追求呢？ 上飞机再也不用打票了。更高更远， 上飞机打票是上飞机两块吗？ 里边大座，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大座。 你太厉害了！ 不，那怎么叫怎么买票？打票？ 你怎么也得 marry 啊？给我订一张机票之类的，是不是？ 啊啊！对，我们一般都自己订啊。 嗯。 哎，再来看看那个不达目标不改名，他说了：穿越时空，穿越时空，穿越时空。 嗯。千若是路痴说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第一个愿望是我喜欢的他也可以喜欢我，第二个愿望是我可以飞，第三个愿望是我有许不完的愿望。 嗯，你可能有一会飞的愿望，对方就能喜欢上你。 那你可能不能有这个神灯了，你可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 嗯，还有这个特别好玩，会喊，他说了王者荣耀百战百胜。 就是打 游 戏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哎，我最近在玩一个小游戏 啊，我知道， 我也开始觉得， 我看见了。 什么语气这是？ 就是像那个80后这个小学的时候，在电脑上玩的那种，什么开个咖啡厅啊、面包房啊，开个什么主题公园啊，是不是那种？ 现在没有人玩这个了吗？ 我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反正大部，而且关键你看啊，就是像这么大岁数玩这个还不多，小孩不知道，没准那三两岁的孩子，你问问你闺女，没准爱玩。 他还不懂这些呢， 哦、 这也 需要 经营策略， 需要培养， 知道吗？ 啊、怎么？你给我说说这游戏怎么样？ 不是，它就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你就是日常卖多少杯咖啡你也赚不来的，所以你必须得。 能干嘛呀？ 啊、 你咖啡店多少杯咖啡赚不来能干嘛？ 就是他有的需要用那个小钻嘛。 哇！ 然后我又从来不花钱玩游戏，你知道的。 你看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我就在想。哎，这个游戏有没有什么 bug 之类的？有钻石啊， 秘籍。 因为之前捕鱼达人的时候，你教我玩捕鱼达人，好吗？不要再说我了。 那时候我怎么教你怎么玩？ 你就告诉我那个游戏有 bug 呀？ 怎么什么 bug 来忘了？ 就是说， 调时间，然后它的那个什么能持续？ 就有金币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也忘了 啊！对对对，还真是还真是。 哎，等一下， 我还年轻嘛， 你帮我研究一下，那会不会有一些小钻钻？ 对，我先帮你研究一下，你不如有这种 bug 的话，你看看有没有 bug 能回到过去，在北京买两套房，这不是更快吗？ 那得需要一个多么大的 bug？ 对，还有这个穿越时空的啊，这个告诉自己应该努力的啊，这安妮说的，还有这个酒窝窝，他说了。考试答案自动印在脑子里。 哎，我觉得你应该说说这张图片呀。 嗯， 七弟音乐，你就喜欢描述图片吗？ 我看啊，我找不着。 一个小伙子在一个， 一小伙子，你跟你 好宽的一个发带， 哇！ 然后戴着一个跟你同款的眼镜， 然后呢？ 然后一个萌萌哒的表情。 对，他说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 他的超能力就是以为咱们会理解啊。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您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超能力的这个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 我想变成大美女。哦，你不是在问我呀？ 你已经很美了。 是头发吗？ 不，人啊。 人？ 哎，我现在这超能力怎么说说谎话都不带眨眼的。对，其实我最想要拥有的超能力，就能看穿别人的心理。我看着你就知道你现在很烦我。 我的心太乱， 就是接受不了现实。没关系，你去照着镜子，可能照时间长就能接受了啊。拥有什么样超能力？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也欢迎大家把图片发过来啊。 哎。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这个少年啊，人家拥有超能力，打游戏打了40个小时，但是呢突发脑中风住院半个月。年仅17岁的小刘啊，是某游戏的资深粉丝了。为了冲断啊，这个窝在床上啊，是连续奋战40多个小时，结果突发脑梗而入院治疗。住院半个月之后呢，小刘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仍然需要长时间恢复治疗才能恢复正常。 嗯， 恢复之后第一句话，把我手机拿了，我要充断了。 这应该是，长时间的精神太紧张了。 对对对对。 那医生也是介绍， 嗯， 那么半个月前呢，他就收治了小刘。 哎， 那据了解呢，他是为了充断位啊。 嗯。 那游戏结束之后，小刘突然觉得这个头晕头疼，无法站稳，意识到身体情况不妙之后呢，就进行就去了医院。 嗯， 那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呢，也是确定他患了脑梗。那么为什么长期沉迷于手游会诱发脑梗呢？那么该院神经科的主任也是表示，一般情况之下，那么打游戏的时候，人的大脑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嗯， 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下，且没有摄入足够的水分和能量的话，那各种因素叠加就容易诱发脑梗。 哎，咱们来看看这脑卒当中啊，就是人们常说的这个中风哈，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啊，包括呢出血性的中风啊和缺血性的中风，具有高发病率，还有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和高经济负担五高的特点。部分年轻人呢，动辄是几十个小时不睡眠不休息，或者打游戏，因此呢成为脑卒中的脑卒中的这个易发人群。那这个打游戏呢要适度，按时作息，按时进食是必须的。像小刘这样呢，若非就医及时，加上他原本身体条件还挺好啊，很有可能致残甚至致死了。 嗯，所以说我们在不管是 打游戏还是看手机，我们一定要适度啊，自己一定要把握好时间。 没错。 嗯，继续来看，沙子也能变成清洁能源了。 嗯。 意大利公司的马加尔迪集团呢，正在通过将沙子作为存储系统来最终聚集太阳能。那通过日光反射装置呢，将捕获的太阳光线反射到巨大的镜面上，然后呢，镜面再将这个太阳光重新投射到装满沙子的圆柱形的钢容器中。那在这里呢，沙子被充分包围在超过600摄氏度的温度下，其产生的蒸汽将转化为电能。 嗯，这是关于沙子的啊。咱们继续来往下来关注啊，来看看这个我不认识这个人。嗯，深圳的一位这个4岁的，咱们来看看啊。 嗯， 我这电脑有点问题啊。好了，这个近日呢，深圳的一个男子啊，抱走了独自玩耍的4岁女童，欲坐网约车离开。女童一路啊哭着叫着就喊妈妈。秦师傅随口就问了问，哎，你妈妈在哪里啊？听到师傅这个在这个问话，原本哭叫的这个厉害的这个女童停止了哭泣，说妈妈在做饭呢。观察女童哭叫的时候，车上男子却置之不理，心里纳闷。秦师傅又问了，随口问一句，那爸爸呢？女童像是抢着回答似的说，爸爸也在做饭，我不认识这个人。哎，这个回答让司机警觉起来，他快速的下车将车门反锁并报警，最终女童安全获救。 嗯 嗯， 所以说这个司机师傅非常的有爱心， 很智慧。 对， 对吧？ 智慧，而且女童我觉得也是挺机智的。 嗯 嗯，只要是有机会，就赶快说明自己是好像是被 对 被 陌生人给带走了， 带走了。继续来看中国最长寿的电视剧吧。 嗯， 这部中国最长寿的电视剧《外地媳妇儿本地郎》至今已经有3144集了。 嗯， 导演陆小光说，广东的电视是以香港电视站主导地位的，通过我们的短剧占据我们的电视天空，也希望拍一部让老百姓高兴、让大家开心、喜欢的片子而已。 嗯，其实哎，我真的觉得啊，如果说从咱们小时候就开始看一部剧，一直到咱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下一代一直在看一部剧，其实挺幸福的一件事儿了。 我觉得这部差不多是了吧。 哎、你看过吗？ 我没有看过， 回家我真准备看一看。 3000多集的电视剧，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就像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这个，抱歉，我这脑子好像，我想一种超能力，就是能记起来所有事儿，啊，那个什么，金凯瑞演的， 金凯瑞演的， 嗯，特别有名， 《楚门的世界》。 哎，对，《楚门的世界》。 嗯， 好好好，那还好有你在，还好 以后不要说我岁数大了。 这《楚门世界》是就是说演的就是你看，就从小到大一直在直播一个人，对吧？ 嗯，对。 如果一个电视剧的话，你说怎么了？ 你拿《楚门世界》也举过多次的例子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你看这3000多集的这电视剧也会是这样。 嗯， 就是从小的时候这演员还小呢，等到演到3100多集就已经岁数大了。 嗯， 多过一件事儿，看着人的一生啊，有意思。 对， 而且你看这个各个这个辈分的人之间，你比如说长辈们跟这晚辈们一聊天，哎，有共同话题，看过一部电视剧。 嗯，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嗯， 这样有共同的话题哈。 嗯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街头啊，枪战，车惊动了警方，最后真相却是点点点。近日呢，是在这个一个街头啊，出现了一辆神奇的私家车，车辆车身上有许多的弹孔，在后备箱左侧还有一滩血迹，吓坏了路人，甚至惊动了公安的民警。来看看这个警察的指挥中心呢，也是接到了这个公安局的通知啊，拦截一辆啊这个白色的吉利轿车。交通部门呢拦截车辆之后，第一时间呢不免也是吓了一激灵。警方的这个中队长也说到了，说我们严格的按照查缉布控啊程序到达指定的地点，对车辆进行以及这个及时的拦截。经拦截之后发现啊，车辆的左方啊左前方和右后方有许多的弹孔，在后备箱的左侧还有一滩血迹，弹孔密集，这个血迹渗出啊，车很吓人，司机却很淡定。这个驾驶员也说了，说他贴的是车贴，经仔细的检查，那我们在现场呢也发现确确实实这辆车贴的是车贴，但是呢车贴立体感非常强，非常的逼真，一般用肉眼几乎分辨不出来，很容易导致这个误觉的这个误导视觉，极易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啊。这个警方呢也是这个告诉这个车主了啊，要求他这个当场去清除所有车贴，恢复车辆原貌。 挺吓人的，电影看多了。 对，而且不仅仅是这样，就是弹孔。 嗯， 现在还有一种就是，

嗯，如果你是一位演员，你想演什么样的角色？ 演个英雄，大英雄， 哦， 就那种特别大的英雄。 哦，我知道，那是属于哪种类型？比如说 救美的那种 啊。哦，原来是为了救美。 爱情戏，带吻戏的那种。 那你这不是想演英雄啊？ 不是，就是 想演爱情片。 不是，就是英雄救美那过程一定要。我跟你说，其实每个男人心中都就住着一辆豪车，住着一个英雄呢。 哦， 就咔咔的，就傍着呢都。 人家不是都住在豪车里面吗？ 不是，心里边住着一个豪车， 嗯， 住着一个英雄，就是，啊， 车里呢？ 车里坐着他呀。 说到重点， 女字旁的他啊， 嗯， 来吧，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您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啊？我们来看看瘦20斤的娜娜，她说了不想有什么超能力，就想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平平安安的，还有我想暴富，这还叫没有什么超能力？ 有没有发图片？ 没有，妈，你找图片呢？ 都不好意思发图片了。 为什么？ 他的愿望太多了。 没，他其实就是一个要求，就是说想暴富嘛， 嗯， 还说自己没有什么愿望。 哎，就是啊， 对，其实希望家庭这个和谐，然后家人平安的还挺多的哈。 嗯 嗯，其实这也我觉得不是什么超能力。嗯， 我看到一位特别可爱的朋友。 嗯， 但是 你是跟着看图呢吗？ 不是不是不是，但是年轻的朋友可能就不知道。 嗯， 他说我想有一朵七色花。 嗯，啊， 你知道七色花吗？ 我知道七色光。 暴露年龄了。 怎么 了？ 七色花什么东西？ 七色花是小时候一部动画片， 我可能看过。 小女孩拿着， 啊，小女孩呢，我不知道啊。 哦， 嗯，其实我也有一个愿望， 嗯， 我有一个拥有想拥有超能力，怎么吃都吃不饱。哎，你想想，就是有时候 你已经具备了。 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有时候哎呀，感觉胃饱了，嘴没饱，就是哎呦就没过瘾。你要哎，怎么吃都吃不饱，你滴溜滴溜，就你一直能感，也不是吃的是什么滴溜滴溜的一。 就是咱们能不能聊一些，就是有追求一些的事儿？ 啊，我刚才说了上飞机不用打票，你又不认可，啊，你这就吃什么吃不饱，就感觉哎，喝啤酒喝不醉，就一直推着 你使劲往高端里想。你跟我说一个， 使劲 往高端里面想。 当英雄还不算高端啊？ 当英雄那个算一个了。 嗯， 但是一说救美好像 我想认识 Angelababy。 好好的 好了 好的好的， 来看静涵说， 嗯， 想看看十年， 我是认真的。嗯，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啊！ 靳东在哪儿？ 在哪能不能？对对对， 好了好了， 好好认真说啊！ 想一想啊， 对，嗯， 静涵说想看一看十年以后的世界。 哎， 我觉得这种愿望不要许下了。十年以后的世界，你又 看了之后就没意思了。 你会想回到十年以前的？ 对， 对不对？ 对， 嗯， 想回到十年的北京买房吗？推进悬崖的你真漂亮，读心啊，以及这个什么活活活活，好几个人说了读心术。对，确实是。就我曾经想象过，我忘了前段时间看了哪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是一打电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各个这个地方能看到他这个电波， 嗯， 然后我就想，如果说在有一天在大街上一看，哎，脑袋上出一对话框，心里边想着我今天中午吃什么，啊，然后就在想什么，多过瘾一件事儿啊。 其实我经常在想，也许再过十年， 嗯， 手机也许就嵌入式的了。 哎，对对对 对 对，对 吧？就是一个芯片而已， 很有可能， 嗯， 很有可能。但是， 嗯， 哎呀，这个，哎，挺可怕的一件事哈。 嗯， 你看人家，哎，我觉得这个朋友就非常有追求了，就跟我差不多。酷凡小公主，我希望有那种懒洋洋那种超能力。 懒洋洋 什么超能力？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这个感觉就特厉害了，已经。 哦， 懒洋洋 的， 就懒呗，就是， 韩普玉说了， 嗯， 我的要求不高， 嗯， 我再长高5公分。 啊， 就是他的心愿， 就是，嗯，这算什么超能力？能长， 这不是还这分分钟的事儿？ 33窜一窜的吗？啊，微光他说了，偷偷玩电脑的时候，听到我爸妈上楼的声音，我可以一秒之中把这个电脑关掉，把电脑给这个降温的布子给放回卫生间，再把一根头发放在鼠标垫上，然后冲回我的房间，拿着笔，这个挠着头，假装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啊。 嗯，这种就是分身术了吗？ 不是这个，关键就是。 再拔一根头发放在鼠标垫上，这事儿吧办得太细了，我觉得。哎呀， 哎，这家里人属于特别有心啊。 嗯 嗯嗯，来看看， 你看这呗，人家就特别真的有志气了。 嗯， 郑小仙丽儿他说了，能帮到别人的超能力，就是有超能力的时候也会想到别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想到周围自己亲近的人，我要去帮助他们。 确实是， 多么伟大呀。 还有就是什么， 那就让我暴富吧，我去帮助他们。 还有什么维护世界和平什么的 啊。 还有这位叫毕明的朋友说，百毒不侵。 嗯， 你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吗？ 对，吃什么都行，大街上随便捡起来就能吃，百毒不侵。 一定是要跟吃有关。 那肯定配合我这个呀，就是怎么吃吃不吃不饱啊，怎么吃都不撑，喝多少啤酒都不胀肚，都不醉、啊。 厉害。 就享受这种过程。 嗯， 吃多少串都行。灿灿灿的说，有钱，有了钱就有好多愿望可以实现了啊。 嗯。有机番茄说，赞我的人都能发财 啊， 你看这就属于 对对对对， 不但自己想发财， 还有预知未来的、 嗯、 啊，隐身术的啊，还有喜他说了，让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永远陪着我， 都在自己的身边、 嗯、 再来看上官小可爱说， 嗯， 想要可以让关系和好如初的超能力，我想我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的普通同学了，不希望他看到、 嗯、 不想让他知道我没放下，这看来是闺蜜没有及时的把误解化开， 嗯， 然后到现在可能心里有一点点小隔阂， 有可能， 嗯， 有可能啊。说瞬移的特别多，说预知未来读心术的也特别多。你看看，十二则，他说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梦想啊，我想拥有一个哆啦 A 梦，就等于这个等同啊，拥有很多的超能力，安在头上的这个飞蜻蜓，那不叫竹蜻蜓吗？啊，时光穿梭门，还有用不完的钱包，增高丸，重要的是可以陪你整个童年 啊！ 你看多好啊！ 自己设计一个童年， 对，多好！真的，有的时候，哎呀，真好 、嗯。来看这位朋友也是很有童心， 嗯， 苏卡丘说我会飞，然后我就能当真正的仙女了，这不是我的心愿吗？老跟我抢。再来看看，止不言说消除记忆。 你先稍等，我就想问你问题，就是我就特别就是质疑你的年纪，你是有什么超能力，就能让自己这个就外表已经长得像40多，但内心才10岁那种，怎么做到的你？ 你 也算一种能力了吧？ 看这些朋友说回到过去也挺多的啊， 嗯、对，回到过去 时光倒流什么的， 对对。 嗯， 陈浅说回到10年前，或许我可以改变现在，让自己变得更好，让他也不会离开。 看看这位 啊、 嗯，他的名字就是有超能力的厉害人类说了， 嗯， 时间静止，把第一的卷子抄了再恢复。也是有追求，也有追求啊，把考第一的卷子抄了， 厉害， 哎，厉害， 哎呀，厉害， 嗯。 我们可能想的时间静止都想的别的，嗯， 这考试也很重要嘛。 我们想的都是这个时间静止之后先看看卷子，自己看看，然后自己写，就背一背， 对， 或者是老师这批改的时候再改。 这位朋友更直接一些， 啊、 是吧、 嗯？对， 坦荡一些， 对， 嗯，自己答题。 哎，还有其他的朋友哈， 嗯， 也是说到这个考试了啊，这个 Jenny 啊，他说了说逢考必过啊，又挂了。我很难受，我很心痛。 这平时多看点书吧。 对，其实你会发现今天聊这么多，这个自己想有的超能力有一半甚至多一半大家都会能实现的东西，就是你看有很多人现在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 是 就要有一个结果， 嗯， 比如什么瞬移呀、啊、对吧、 嗯、 不想拥有路程这个过程、 嗯、 啊，比如想那考试拿100分啊，不想要这过程，比如说吃什么都不胖啊这个就是不想要这减肥过程， 怎么吃也不饱啊！ 哎，你唯独就我这个想法， 嗯， 就只要过程不要结果，对不对？这怎么吃一直就享受过程， 原来是在为自己做铺垫。 哎、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珍惜现在的生活，做好现在每一瞬间，就是拥有了自己的超能力了。 没错，那有的时候自己想想这点不靠谱的事也挺开心的， 嗯， 是不是啊？ 开心快乐起来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是路越走越长，用手捂住脚上的伤，后知觉将寻梦旅程，在抵达以前像流浪。有你给的阳光，没有理由绝望，带着我的渴望，穿过重重人墙。 FM 986再度